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跟您一同去认识一下我国法医的先驱南宋提刑司宋慈。宋慈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谲的奇案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现场检验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终能够揭开疑窦，使真相昭然于天下。这位如服观金的南宋提刑，颇有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娜笔下神探福尔摩斯的神功和魅力。2005年，央视推出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塑造了宋慈这位古代法医学先驱，或者说刑侦专家的形象。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是否确有宋慈其人？他的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和那部著名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是否都是真实的？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宋慈，字惠富，福建建阳人。据南宋文学家宋慈的挚友刘克庄所传《宋经略墓志铭》记载，宋慈生于南宋光宗淳熙13年，死于南宋淳佑6年，享年64岁。但是宋慈的《洗冤集录》自序文末却又明确记载，此书完成于淳佑7年，而其他的文献也有关于宋慈淳佑9年还受命为广东经略并卒于任上的记载。因此也有一些史学家将宋慈的生卒年代确定为公元1186至1249年。至于说宋慈的身世和家庭，宋经略墓志铭说到，宋慈的祖上由邢迁墓，大概是从现今的河北的中南部迁到了浙江的睦州一带，直到了唐文贞公的第三代孙宋世清担任建阳县丞并殉职于任上，宋氏一族才开始定居于建阳。据此推知，宋慈祖上或许是在唐末五代动乱中由北方迁往江浙一带的。这种北方移民大举南迁的情况在当时十分普遍。然而宋慈的曾祖父宋安世、祖父宋华在史传当中都是无名之辈。至于他的父亲宋拱，曾任广州节度推官。然而宋代为了惩罚唐朝五代时候的藩镇割据之祸，节度使这个职衔已经成为了一个虚衔，权力大为削弱。节度推官虽非要职，却在节度使幕府当中掌管着刑狱。宋慈父亲的这个职务和家庭刑名之学的传统，或许对宋慈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某些微妙的影响。至于说宋慈的母亲，则族望不详。总之，宋慈的出身和门第并不显赫，而这一点对宋慈的前途并无根本影响。 因为在门阀郡望已经不再受到特别关注的宋代，科举入仕早已经成为了时代的潮流。宋慈这个人自幼聪颖好学，博记览是善辞令，由于朱熹曾经喜居建阳之考亭授徒讲学，宋慈得以师从朱熹高祖，建阳名儒吴质，并且结交了当时学宗朱熹的名流黄干、杨芳、李芳子等人。如此说来，这宋慈还应该算是朱熹的再传弟子。其后宋慈又进入太学，师从名儒甄德秀深造。甄德秀曾经称赞宋慈学识渊博，文章有源流出肺腑。惠宗嘉定十年，已经接近而立之年的宋慈终于考中了进士乙科，开始步入了仕途。然而在宋慈的青年时代，南宋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宋宁宗赵括与宰相韩昼虽然力主北伐金军，但是南宋负责川陕一带防务的将领叛变屠敌，使得北伐惨遭失败。南宋朝廷的主和派迫于金人的压力，在1208年和金订立了嘉定和议，金宋改称伯侄之国，宋向金增贡捐银，国力则更加的衰弱了。在这个背景之下，宋慈先任赣州信封主簿，主理一线的文书部籍。南宋时期的赣闽地区民贫地狭人稠，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当中，民反和兵乱是频频发生。而宋慈呢，参与了平定三同贼的战役，他先赈济六铺饥民，又率兵300人大破石门寨，俘获了敌酋，因战功卓著而特授舍人。不久在甄德秀的推荐下，宋慈又进入了招捕使陈穆府，参加平定闽中叛乱。宋慈提孤军从竹州进，且行且战300余里，就连久经锋敌的主帅也对他刮目相看，称赞宋慈是忠勇过武无将矣。在军事谋划方面也多咨询于宋慈，因得到了臣的赏识，宋慈被任命为长汀知县。时值宋理宗赵昀即位，南宋欲联蒙古破金，结果兵败于汴，加之贾似道的擅权，宋理宗消极怠政，兵连祸劫，是净土日促，内政愈加的腐败。这个时期宋慈先入未了翁幕僚，后通判少武军，调任毗陵郡守。虽然频繁调任，但是宋慈所到之处均入境问俗，惠爱子民，家喻鹊起。他文而勇武，兼有谋略，有主簿而知县、知州，多所历练。这也是清朝人陆心元作《宋史义》将宋慈列入了《循吏传》，并将其与辛弃疾媲美的缘故。而这些经历呢，又使得宋慈在年逾半百之后得以接受朝廷的重任，先后出任广东、江西、湖南提点刑狱司，并且在他的晚年担任了广东经略安抚使。 他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异的奇案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现场检验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终能揭开疑窦，使真相昭然于天下。这位如浮观金的南宋题型，颇有柯南道尔和福尔摩斯的神功与魅力。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法医鼻祖宋慈传奇的一生。 依照宋代的制度，提点刑狱司为路级监司，即司法机构之一，各地普遍设置。最初提点刑狱司常以文官来担任，到南宋时则普遍代之以武臣，以加强地方政权的弹压能力。宋慈在广东和江西等地为提点刑狱司期间，巡行部内，深察细访，虽荒僻山野，也辄迹必至。宋慈所到之处，雪渊劲爆，扶正安良。如初到广州的时候，南吏多不奉法，有流寓数年未降服者， 对于这些沉寂的案件，宋慈明确地定下了条约，限期侦破，竟在8个月内查清了绝辟囚，也就是死刑犯200多名。又比方，他一任江西提点刑狱，兼之赣州市，赣民当中有部分言子常在农戏时节武装犯言，并于闽粤之境持械飘掠，州县无敢奈何。宋慈到任之后，即严密布防，临次保武，汛期出入，兼无所容。宋慈打击严子的经验被朝廷在浙东各路推广，而他在提刑司职上处理案情时，总是如履薄冰，审之又审，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因此得到了广大民众的信任，人们称他为听讼清明，绝世刚果。而宋慈在公正执法的同时，又能识大体宽小本，危爱相济，有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灵活态度。总之，从现有文献的记载来看，宋慈的仕宦经历和他的卓越业绩都表明了他首先是一位既忠孝于封建政权，忠实于皇帝，又能惠爱百姓，廉洁自律的循吏。至于他何以在刑名方面成就了功名，还与他著作的那本《洗冤集录》有关。由于曾经为四路的提点刑狱司，宋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又博采前人的断案所长，于晚年铸成了《洗冤集录》这本书。中国古代的刑律发源久远，所谓的刑名之学起于周记。虽说旧史家认为刑名之术为盛世所不取，但是汉代在以春秋断狱的同时，还出现过酷吏政治。杜周杜延年父子创制的刑律大小杜律成为了专门的学问，他的地位不逊于群经啊。但有关杜律的内容已经无从考察，只知其深贬幼稚，用刑苛刻，因此在南北朝时期就失传了。尽管与刑名之学密切相关的法医学知识同样在中国发源很早，如今年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就有先秦时期治愈需勘验创伤以求愈送端平的内容，但是有关现场勘查、尸检等属于法医学和刑侦技术的内容却极少见于传统文献当中。在汉唐法律文献中还没有能建立系统的古代法医学的知识体系，而到了宋代之后呢，以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应用与发明为标志，科学技术包括医学有了巨大的飞跃，医学分科更加细密，比方说针灸、妇科、小儿科、外科都成为了独立的科目，而官府和私人修纂各类诊方和药典等这些本草类的著作已是蔚为大观。尽管中国古代的法医学似乎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和条件，而刑事案件的侦破实践又迫切地要求对各类损伤进行严格的检验，并且要求有人在这个方面进行理论性的总结和撰述，因此在医学进步的条件下，五代到宋朝开始有学者关注刑名之学与传统医学的结合了，并且出现了宋人郑克编纂的《折狱归鉴》、桂万荣编纂的《唐音笔试》等著作。在清朝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准旧史设立了法家类一门，收入了8部法家类的文献，其中包括商鞅、韩非、管子等人的著作，另外还有五代何宁父子同撰的《一狱集》、《补一狱集》，而真正属于法医学的著述，宋慈的《洗冤集录》、《四库全书》将其与另外19种、105卷记载各朝案例的文献列入了子部法家类的存目。《洗冤集录》这本书是宋慈博采进士所传诸书，吸收了内述录等数家的著作，汇而萃之，理而正之，增以己见，总为一编的。这本书一共分为5卷、53目，内容涉及各类死伤现象，基本包括了现代法医学检验的项目，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法医学的尸检法和各种死亡情况下的检查方法，以及急救和消毒措施等。 其中也包含了相对的科学认识和成功的例证。书中还强调司法活动中检验的重要性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提出了遇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的思想，认为断狱和性命攸关，攸望屈身之机阔取决于刑狱之官的审慎态度，提倡谨慎取证，并且妥善地收存证据，将检验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宋慈希望他总结的这些经验能够对后来人有所启发，以求同行之间参验互考。总之吧，《洗冤集录》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法医学著作，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包含法医学内容的专著。他总结了法医学尸体外部检查的经验，对尸体现象做了大量的科学观察和归纳，有不少结论是符合近代法医学原理的，其中的一些方法和意见即使在咱们今天看来也是具有启发性的。此外，宋慈在刑侦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视证据，这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是有着进步意义的。在中国古代，由于科学和医学的落后，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手段获取物证，往往单纯依赖口供作为定罪的唯一依据。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宋慈的《洗冤集录》当中啊，有一些检验方法虽然属于经验的范畴，但是却与现代科学相吻合，令人感到惊叹。比方说，用明油散检验尸骨的伤痕就是典型的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红油散遮尸骨液，如果骨头上有被打的地方，即有红色路微阴，骨断的地方其拉序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的分明，骨上若无血阴，纵有损折乃死后的痕迹。这样来检验尸骨伤损和现代用紫外线照射的方法在运用光学的原理上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宋慈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处于一个尚未自觉的状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尸骨是不透明的物体，它对阳光是有选择的反射的，当光线通过明油散或者新油绢散时，其中影响观察的部分光线被吸收了，所以呢，容易看出伤痕。再比方说书中论述的就义死法与当代的人工呼吸法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还有用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药物洗盖伤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伤口的作用，这些都跟咱们现代的科学原理是相一致的，只是使用的药物不同而已，诸如此类在这本书中也是不胜枚举。西方中世纪的法律审判也有口供乃证据之王的手法，而宋慈的痕迹检验、尸体鉴定等获取物证的方法应该是13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检验技术。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西方医学在神学统治下还处于一个蒙昧的状态，比如对血液循环现象就一直沿袭亚里士多德人体血管充满空气的错误认识达数百年之久。直到16世纪的时候，比利时的医生维萨里和西班牙的医生塞尔维特才提出了在心肺之间有血液进行小循环的理论，但是他们两个人最终被宗教势力迫害致死。17世纪，英国医生哈维通过动物解剖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理论，但是他同样遭到了当时医学和宗教界权威的攻击，幸亏他本身是一名皇室的御医，才免遭厄运。与中国古代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发明和发现一样， 宋词《洗冤集录》对尸检技术的认识已经相当的成熟和系统，其中更体现了他勇敢探索医学禁区的那份胆识和无畏的精神，而这一点在当时也是同样值得称道的。当然了，这《洗冤集录》也存在着某些局限，尽管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尸检经验，但是这种检验还只是停留在尸体外表与现场勘查的限度内，甚至其中还有一些来自巫术或封建迷信的东西。比方说滴血变亲法，人有365节骨与一年365天同，男子骨白女子骨黑等等，这些说法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而这些局限是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的总体发展水平的制约的。我们知道在南宋的时期，刑事检验过程还不可能有尸体解剖、病理分析以及毒物的化学分析和测定等现代的医学手段，因此我们不能苛求距今800多年前的宋词能够创作出和现代医学内涵相同的刑事勘验方法和技术。宋词的这本《洗冤集录》代表了中国古代法医检验技术的发展水平，成为了宋朝以后历代司法检验的基本模式。元、明以后的检验诸书大抵以试为蓝本。同样在国外也有多种文字的洗冤记录在流传着，比方说朝鲜曾经翻译成为了无冤录，此后经过朝鲜又传到了日本。19世纪的中叶以后，西方人翻译了王幼槐的《洗冤录集证》，先后有荷兰、德国、法国、英国等6种译本。可见宋词这本书不仅仅对中国宋以后的各朝代，而且也对西方近代的法医学和刑事检验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许是由于宋史无传，宋词一生的行迹只是建载于刘克庄的《宋经略墓志铭》当中，还有清朝人陆心元的《宋史义》当中的《循吏传》，以至于后来人对宋词的了解很难详细和全面。特别是《洗冤集录》在总结前人断案经验时，基本上删去了具体案例的情节，而只是提炼了那些带有规律性的检验方法和技术。至于宋慈在提刑司这个职位上究竟处理过哪些案件，除去刘克庄所作墓志铭笼统的提及治理赣闽盐子剽掠，以及在广东8月内决大辟罪200多件以外，文献中没有更多的线索。这就使得后人只能从循吏的角度去认识和评价宋慈这个人。这种具体史实和案例的缺失，却也为后来人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去重塑宋词的形象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比方说央视曾经播出的非常著名的被称为大型古装纪实悬疑推理剧的《大宋提刑官》，就试图把宋词塑造成为一位古代法医学先驱或者是刑侦专家的形象。而对他青年时代的求学经历和在州县的文才武功则是略而不谈。然而悬疑和推理固然是存在的，而剧情的发展常常峰回路转，悬念迭出，但纪实之说却令人不敢苟同。 他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异的奇案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现场检验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终能揭开疑窦，使真相昭然于天下。这位如服冠巾的南宋提刑，颇有柯南道尔和福尔摩斯的神功与魅力。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法医鼻祖宋慈传奇的一生。 在《宋词》这部电视剧当中，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且不说构成全剧的11桩案件全是虚构的，即使是主人公宋词的身世家庭，也与史实大相径庭。比方说剧中宋词妻子为吏部尚书薛廷松之女，但这个吏部尚书薛廷松在《宋史》当中没有任何的记载，可见联姻权贵而不与之同流合污，显然是剧作者为了凸显宋词的骨梗正直而虚拟的情节。